第227集。爸，你看到了吗？盛博和庞贝博士已经在公家准备好了需要的医疗设备，就等龚应贤的烧伤没有感染风险后就出院。毕竟心理治疗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。龚应贤也不知道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，点了一会儿头，大概也累了，主动从仁义手里拿了瓣橘子吃了起来。仁义掏出手机给庞贝博士打了个电话，把刚才的情况描述了一下。庞贝博士的酒店就在医院附近，不到一刻钟他就过来了，正巧秋妍下了班，得空也过来了，撞在了一起。于是三人挪到会客室，聊起了龚应贤的情况。听到这些进展，庞贝博士和秋妍都十分高兴，庞贝博士更是自信满满地说， 这进展真的太棒了，他所有的反馈都提前了，我的药物和你的陪伴都起了作用。 仁义也面露喜色。 还有什么吗？还有什么别的不一样的？任何微小的细节都要告诉我，很重要。 庞贝博士现在要求跟龚应贤有过接触的所有人，尤其是仁义、盛博这种亲近的人，要把跟龚应贤相处的所有细节都如实汇报。仁义猛然想起晚饭时的事，有些难以启齿。庞贝博士是什么人呢？心理学界泰山北斗般的人物。仁义眉毛颤一下，他就能看出端倪。 你有什么没跟我说？为什么？ 仁义摸了摸鼻子，看了秋妍一眼，秋妍不在他都不好意思说，秋妍在场，他可以不要脸。反正嘛，他本来脸皮也厚实，但是总觉得对龚应贤不太好。秋妍挑了挑眉，聪明地起身， 我去买个饮料。 秋妍走后，仁义才把龚应贤有反应的事告诉了庞贝博士。 你看，这就是他成年之后比小时候更容易治疗的原因之一，这种反应能够极大地刺激他。我鼓励你多多益善，进一步刺激他试试。 你鼓励我 啊？不然还有谁能干？ 不是啊，他现在是个病人，而且像小孩一样，我觉得。 仁义觉得自己无从下手。 第一，他身体功能没有问题。第二，他不是儿童，你不想帮他吗？ 我当然想，但是 仁义总觉得自己趁着龚应贤生理和心理双重受损的时候，那个也太禽兽了。 你相信我，只是亲吻和抚摸就有这样的反馈，刺激越多反馈也就越多，你想帮他就不用顾忌这些。这样的案例我还是第一次碰见，特别，很特别。 仁义满脸尴尬。这时秋妍回来了，还给他们两人买了矿泉水。三人又聊了聊龚应贤的烧伤，话锋一转，秋妍问道， 庞贝博士，下一阶段的治疗什么时候开始？ 回家之后，在这里不方便，深层催眠要在一个他觉得安全的环境里。 仁义并不意外，要治愈心理问题肯定要对症下药，但他对深层催眠着实有一点阴影。 那应贤什么时候能出院？ 根据他推伤的进展，估计一周以后吧。只要感染风险降低了，就可以回家治疗。你拿到龚女士的签名了吗？ 还没，我正在催她。 什么签名？ 仁义知道他们说的龚女士肯定是龚应贤的姑姑。 哦，是医疗免责协议。深层催眠是有风险的，没有这样的协议，我不会给任何人做。鉴于应贤本人现在没有行动能力，他唯一成年的亲属就只有龚女士了。 仁义自然知道什么是医疗免责协议，龚应贤就曾经骗他签下过，让庞贝博士给他爸做深层催眠。他皱了皱眉，余光能感受到秋妍投射来的不安的目光。 但他复又神色如常。 哦，原来如此，那还是尽快吧，不要耽误治疗。 天刚蒙蒙亮，仁义对着镜子整理领带和制服，同时与镜中的自己对望。他一身火焰蓝制服，戴蓝白相间的檐帽，惊鸿徽章和碎带装点在心口。他肩膀直角如刀削，腰身修窄胜松柏，尽管脸色有些苍白，仍不减英武的气概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戴上了墨镜。总局宣传部已与媒体通过气，不拍他的脸，拍出来也不放，但难免有些遗漏的镜头，所以他还是稍稍做了点遮挡。一切准备妥当后，他看向了自己的桌子，一张16英寸的黑白照片上，他爸穿着老款的丛林绿军装，左右两边的胸口挂满了勋章，正在从容微笑。仁义走过去，拿起照片笑了笑。 老人，从小他们都说我像你，我不承认，我就觉得我像我妈，我妈漂亮，所以我才这么帅。但是啊，后来发现越长大好像确实是越像你了。你说能有我这个儿子是你最大的骄傲，是吧？而我最大的骄傲是有你这个父亲。走吧，儿子再送你一程。 仁义把相片端正地拖在身前，下了楼。操场上站满了战士，身姿挺拔，列队齐整，标枪一般笔挺，且早已自动为他留出中间的道路。不远处，鲜红色的消防车静静矗立，云梯上绑着白纱幔，微微飘扬。更远处，消防队四围全是围观的群众，且没有一人喧哗。仁义踏出门，一声昂扬的号令响彻肃静的操场。执战员们齐刷刷地举起了手，仁义点了点头，踏着正步，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前方。他身后是六个战士共举的棺木，他爸的遗体已经在殡仪馆，棺木中放的是他的常用物品。那段并不长的路，仁义走来是百感交集。带着他爸走过这一生，走过无数次的路，走过他最钟爱的事业和信仰，荣誉和使命。最后，他走上了消防车，让这个老伙伴送他爸一程。仁义小心翼翼地抱着他爸的遗像，对着对面的曲阳波点了点头。这些天曲阳波和高格帮了他最多，但高格要留下来执勤。曲阳波回以不必多言的眼神。消防车开出了中队，另有两辆公务车尾随。街道两旁围观的群众都默默注视着这辆车，他们中的大多人是附近的街坊邻居，这个消防中队就是守护他们一方的保护神。也有不少认识任向荣的，看到媒体报道后自发地来送行。仁义低着头，用下巴抵着他爸的遗像，脑中纷乱。再抬头时，仁义扫了一眼窗外景色，开口道： 是不是走错路了？这么走绕远了？ 没有，仁队，还有人想送行。 司机指了指前方，仁义转头看去，是离他们最近的罗巷口中队。王猛带着一群战士列队站在中队门口，目视着他们的车远远敬礼。他们的消防车停在围墙内，云梯伸到马路上空，一面鲜红的国旗挂在云梯中间，已是降半旗。仁义眼眶灼热， 一路上他们经过了近十个消防队，无一例外都来送行。仁义坐在车上，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，墨镜遮住了他滂沱的双眼，遮不住他的感动和思念。 爸，你看到了吗？你一定看到了。